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留学时间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播出。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托福考试和托福考试相关的备考的信息。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吴琼老师。吴老师你好。 各位听友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高格未来的市场总监，我叫吴琼。 还有一位是 Frank 老师，欢迎您。 哎，你好啊，各位听众好。那我是高格未来的产品经理，我叫 Frank。 欢迎两位嘉宾啊，今天来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关于托福考试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以及一些备考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托福考试可能对于很多想出国留学的朋友，甚至是一些并不是要留学的其他的朋友来说呢，可能都会参与这个托福考试。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机构吧，是 ETS 的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那负责呢是运营托福备考产品在中国的推广。我们呢是致力于向国内的学校培训机构推广 ETS 的托福备考解决方案，推进呢托福教学的体系化和标准化。我们呢与 ETS 共同的目标呢是帮助国内学校和培训机构的老师呢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对托福的教学发展起到良性的促进作用。 ETS 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缩写，它创建于1947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私立非盈利性教育考试和评估机构。ETS 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ETS 为美国12岁及以下的儿童还有高等教育开发多种考试，并且还直管诸如托福、托业、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GRE 等国际性的考试。ETS 在全球180多个国家设有超过9000个考点，很多其开发的考试都与进入美国攻读本科及研究生有着直接联系。同时呢 ETS 旗下的 K12 儿童考试也在多个州使用，每年 ETS 在全世界共开设约2000万场的考试。那说到这个托福考试呢，现在呢全球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这个考场，有设立了1700多个托福考试中心。那么在中国大陆呢也有133个，大概是这样吗？100多个考场。 对的。 我们说到托福考试，可能很多的有意愿留学的朋友，或者说有意愿参加这个托福考试的朋友，可能都特别的关心。大家可能了解以往的一些考试的政策呀、方法呀。那么在接下来咱们2018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还是说跟过去一致，没有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托福考试啊，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一个背景吧，就是说。托福考试刚才说了，它是 ETS 主办的这个权威的国际化的英语标准考试。那么因为这个托福网考它是05年以来发展到现在，大概是有十几年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年的时间呢，它从题型的设计以及难度其实可以讲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说托福考试它是具有一个较强的这个稳定性的一个考试。那么只要官方他没有去说明或者通知，那我们就不能，其实不能随意的去讲说他在今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那么但是呢，其实很多关注托福考试的这种学生啊、群体啊，那么都可能都会在每年年初的时候在网上搜一些比如说帖子呀、公众号啊、一些推送啊，会看到说有可能这个新的一年托福考试的一些变化。那第一呢，我们讲它这些都是 非官方的说法，哎，可能是机构或者比如说有经验的托福老师自己的一个说法。那么第二呢，这些总结出来的变化呢都是基于往年特别是去年上一年总结的一些数据，哎，推测今年的这个考试的一个变化的趋势，但不能断言说一定就有变化。 嗯， 那么举两个例子啊，简单举两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数据说这个独立口语部分，他说三选一的这样的一个灵活的题型会增多，包括这个写作的题干会更长，那么这个题目最后说会要求明确的跟学生说不要用这个死记硬背的这个例子，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说 ETS 有可能会在这个打击这个模板写作方面更严厉一些，但是这些都是一些经验的之谈，那么确实可能会帮助到我们的考生做到心里有数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广大的这个考生呢还是从真正的提升我们这个学术英语水平的这个角度，以及这个熟悉托福考试题型跟解题技巧出发，我们找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是用一些权威性的备考的产品来切实提高我们的这个语言能力和这个成绩。 理解了，也就是说咱们从官方上来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指示性的方向。好，那我们说到这个托福考试，可能有从比较小的孩子，有中学生， 对，他现在最近的发展就是托福考试的这个考生的年龄低龄化了， 是 初中啊高中啊有些孩子他都可以去考。 可能根据他的这个英语水平，有的比较小就已经提升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他可能也去试一下考试啊，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可能都有来参加这个托福考试。那么从咱们备考来说哈，因为Frank 老师也是对于咱们托福官方推出的一些备考的这个方式产品是非常的了解哈。那么在备考当中，咱们的考生一般大家会感觉到难点在哪里呢？ 吴老师 ，我们在做市场的数据的总结的时候呢，对中国的托福考生呢，在备考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一个汇总。那我们通过数据呢分析呢，可以发现，在中国呢，75%的考生呢是认为自己的练习方法是不正确的啊，这是中国考生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大约有 练习方法， 对， 就是复习方法， 对，托福备考的练习方法是不正确的，那63%的考生呢是认为自己的学习效率不高啊，那这个呢是位居第二的。那有60%的考生呢是认为自己是缺乏系统规划的，第四呢是44%的考生呢认为平时的训练的那个时间量是比较少的，还有33%的考生呢认为自己的备考的时间不足，就准备的时间不足，那可能临近要截止日期了，或者是说这个仓促的去来做这个托福备考，这个安排，还有14%的考生是因为认为什么机考他不适应，对这个机考 就是咱们说的网考， 然后还有。可能其余的一些考生呢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 当然最多的就是 练习方法， 复习方法， 备考的这种练习方法不正确。 那么对于备考，我想每一个学生在准备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培训，不同的机构或者不同的老师，那么他们在这些感觉到自己的复习方法不对的时候，从您对于这个市场的了解，或者是说接触这些备考方式来讲，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对这样的同学。 先来说一下托福备考方案呢，它的目的呢是帮助学生呢在托福学习过程中能够循序渐进的突破重点和难点，全面的体验托福考试的一个真实环境，让学生呢能够在听说读写呢全方位的做好这个托福考试的准备。我觉得符合这样的方法啊，这种就是这样方法的备考方案呢才是有效和正确的。 建议托福考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个关键呢是单词量。首先我们知道新托福的单词比过去的老托福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对词汇的考察仍然是重头戏，词汇占的比重应该是所有阅读题目的1/4左右。新托福阅读至少要求有8000左右的词汇量，这样的词汇量呢可以应对同学们到国外读书初期的需要。第二个关键是听力要强，很多高分同学的心得都是说听力一定是非常强的，因为新托福中有4科，其中3科都要考察听力的水平。第 第三个关键就是记笔记的能力，这也是托福考察的重点，因为在听的过程当中要记好笔记，然后根据笔记再去回答问题。口语也是一样的，要考察记笔记的能力。那在写作当中，作文部分的综合写作要求阅读一篇文章，听一篇文章之后再写，因此如果笔记记得比较好的话呢，对于写作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攻克新托福的关键在于听力要好，词汇量要大，再就是迅速提高自己的记笔记能力。那么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怎样的方法和路径呢？吴琼老师继续为您讲解。 现在的托福考生呢，无论是在线上学习还是在线下学习啊，那也有经常呢会有家长或者是学员呢是问到我们这个问题，是线上的学习更好呢，还是说去到学习班去学更有效果？其实无论是线上咨询呢，还是线下老师面对面呢到学习中心呢，我认为是都可以帮助到学生的 啊。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线上课的这种优势。那线上课的优势呢，第一，它的时间成本是非常低的，那它省去了呢学生呢从培训机构回家的这个路上的时间啊，就不需要在各种来回的路上呢进行奔波。第二个呢，这个线上的学习呢，它时间的灵活性很强，大家学生呢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呢去安排定制自己专属的这个学习和练习的这个时间。第三个呢，还有这个线上的备考课程它的专业性，比如我们的 TOPC 那个托福在线备考课程，那就是由 ETS 唯一认证推出的，也是迄今为止官方认可的最贴近 IBT 考试的这种在线备考课程。 那咱们说到这个在线学习有着它的优势，可能我们有些同学或者是说在大家的传统的观念里边可能会想，哎，我要去找一个老师或者是到一个机构去，那这样的话我面对面的学习才心里觉得有底，会有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是线上学习还是对还是去学习班学习，可能对于不同的孩子根据他的性格和他的基础， 对 可能都去做自己的一个选择哈。 对， 适 合自己的才最好的。线下的这种的话互动效果好 啊， 那可以跟老师这样一对一沟通，有问题呢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 刚才您提到说托福的备考的产品，那么现在在市面上见到的哈，或者是说同学们所接触到的托福备考的一些方式和相关的产品，能给咱们概括一下吗？ 可以的。这样子啊，就是目前为止呢大家比较就是最熟悉的一款产品呢，可能就是这个 TPO 这个叫做托福在线模考产品啊，这是官方的一个产品，它每一套 TPO 呢，就是以往考试听说读写拼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真题的形式，形成一套模拟考试，这个很多的学生都拿来作为一个考试的备考的工具 TPO， TPO 吧，但是它是一个模拟的一个考试， 模拟考试， 对，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这个托福官方指南，这个是纸质版的，但是在官网上如果订购的话，那可以选择电子版的啊。这个指南里面呢，也是有一些题型讲解啊、备考策略、几套模拟试题这样的，这都是官方咱们市面上，因为这个年头比较长，比较熟悉的一 款产品推出的。 对，这两个都是。然后呢，今年一月份呢，也有一个小的产品，就是说咱们中国大陆地区呢，用户在这个 iOS 苹果这个系统上呢，也能下载这个托福 Go 这个 APP， 也是官方的 APP。那么里面也有一些免费的这个样题测试啊，以及付费的这种分项的测试。 托福 Go 哪个？ Go 英文托福 Go 叹号，大家可以搜一下啊。这是，然后但是相比较而言呢，就是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因为这几款产品就比较新了，就有几款产品我接下来会说到啊。但是呢，又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款刚才吴老师提到的这个官方产品叫做托福在线备考课程，就是 TOPC。这是在我们大陆地区引进的时候是在15年的时候就引进。对。然后呢，这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托福备考的一个教学的系统。这里面呢大概是有28节课80小时左右的这种学习内容。 在线学习。 对，在线学习。然后里面有讲解啊、练习啊、测试啊、分项的训练学生的各项的考试技能。然后还有一款产品呢叫做 Criterion。这款产品是在线英文写作练习与评估系统，那么顾名思义，它就是可以让学生实现在线的写作训练，并且能得到一个自动评估反馈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是专门针对写作的。 对，就这款产品呢，它用的这个核心的评估技术啊，就是 在目前也被运用在这个托福网考的写作的基评手段当中。 哦， 所以它也可以算是一款托福写作备考的专项的产品，就是写作的专项产品。 嗯嗯。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跟同学们特别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咱们提到的 TOPC 这个备考课程，它里边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啊给大家上课？比如说有什么图片吗？视频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方式？是不是能让大家在线学习的时候也感觉到比较轻松有趣？不是，就是说比较轻松哈，比较不会感觉到枯燥。 对，因为我们说一下，就 ETS 这是一个官方的这个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官方机构嘛，它其实出的这些产品呢都比较的实用，比较的实在，它里面都有一些干货，然后呢这个也比较的权威专业。那么您刚才说的一些图片呀，什么这个可能视频呀，这个可能就没有这么设计的那么完美，但是它的一些文字的解析啊，包括题目的设计啊，包括这种使用的这种界面，还都是比较的这种科学，然后比较有效的，能够训练学生的这样的一些 比较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对，是这样的，对。那么这款产品呢，我总结哈，它可能有几个特点吧。那么第一个呢，它就是很全面的收录了我们托福考试的题型以及解题技巧，哎，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对应它的每一课就是对应一到两个托福的这个考试当中必考的或者常考的这个任务类型，哎，所以它是专项的训练的课程。然后刚才我们说除了这个练习的题目之外呢，它还有一些讲解。那么 TOPC 对这个题型特点呀，应试技巧啊，包括备考策略，哎，它都有比官方指南和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托福 Go 更加详实的文字讲解。您刚才说有没有图片，它其实是有的，有一些具体的学生比如说写的笔记的这种图片示例啊，包括它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技巧的方面的一些示例，都是有真实的这种图片的示例可以给呈现的，就挺详实的这样子。 所以说同学在看起来的时候，学起来的时候，应该还是通过他的详细的讲解，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 可以自己完成，也可以老师进行这个辅导，都是可以的。 明白。 对对对。刚才我们说到几个特点，我再说三个吧。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它能够给这个学生提供一个灵活的个性化的学习方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生在这个因为托福考试听说读写四个部分哈，那么听说读写每一个部分呢，学生都可以做一个前测。那么这个前测呢，就是 TOPC 会根据这个学生的这个前测的一个结果跟表现呢，给学生量身推荐相应的学习路径。那么说白一点就是说学生掌握牢固的内容，这个 TOPC 就不再进行推荐了。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他的一个备考的效率。哎，这是他的一个第二个特点。 他是自己可以检测出学生 对哪里好哪里不好，然后不好的地方他就推荐课程，好的地方他就不再进行推荐了。这样子啊， 智能的， 对，它有一些小的智能的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能够有效的诊断听说读写的各项基本的技能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口语当中，那么语音、流利度、语法，这些都是基础的技能。那么TOPC 呢，它是提供了一个语音识别的功能，来帮助学生反复的提升这些基础的能力。学生可以去练，可以去听这个示例，可以这个系统会给他判断，比如说你哪个音错了呀，然后你怎么样进行提升，它有一些方法和建议。哎，这是挺好的一个设计。 真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我都有兴趣了，因为这样的话，你有的时候你是对自己的这个发音是没有把握的， 对， 对还是不对，标准不标准，单凭自己的这个习惯或者是对比发音的时候，你自己把握不出来，他就用这个一个软件， 哎，对，它里面 来识别， 没错，没错， 判断。 对，这其实也帮助了老师，因为老师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纠学生的发音这些基础问题，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功能很好。 对，然后第四个特点呢，其实是说它的难度了。每个其实考生挺关心，我这能不能上手啊？那么适不适合我？那么实际上 TOPC 的课程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难度。 就是每一节课里面都会有这个若干套这个学生的活动，也就是练习了。那么它是由易到难来逐步达到这个托福真题的水准。这也就意味着适合使用 TOPC 的它的一个群体呢，既可以我们说是刚刚接触托福备考的学生，或者是这个学术英语水平稍微弱一点的学生，那么也可以是具备一定的托福备考经验想要强化提升的这样一些学生，所以它适用范围很广。 那我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这同学们怎么来说找到匹配自己这个水平的，从哪一级，或者说它是怎么来分的呢？ 它比如说一节课里面它会分成很多的 activity， 就是活动了，它会标注是1、2、3、4、5，那么这样一个顺序就是告诉你它越来越难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再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到学生做前测，然后会推出相应的这些练习，有可能比较简单的它就不再进行推荐了。这样子 就按部就班的去使用就可以了。 对， 所以说它这个难度呢也是有一个阶梯性的和阶段性的。 是这样子。 这是刚才说到这个 TOPC 的这样一个产品，如果是在备考托福考试不同阶段的同学都是可以去尝试的哈。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留学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吴琼老师和 Frank 老师向我们介绍了托福考试的备考方法、难点以及相关的备考产品。ETS 英语学习和托福备考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托福学习包，是一套包括英语能力测评、英语能力的拓展和托福练习与备考的综合学习产品及服务。那这些产品呢，都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研发和授权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Frank 老师也是为我们讲解了其中的 TOPC， 还有托福的考试官方指南，还有托福在线模拟考试 TPO。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两位老师还会特别向我们重点介绍英文写作方面的练习和评估方法 Criterion 在线英语写作练习和评估系统，以及托福考试更多的适用人群等等，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留学时间的播出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大家可以通过 FM92.3 AM774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网站 3w.am774.com 来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留学时间的微信公众账号给我们留言。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明天节目再见。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作为这个我们北京电台的主持人代表哈 Mr. Q 在这边为各位献丑一段，上台鞠躬。朋友们，你们今天能在现场除了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活的 Mr. Q， 是你们一生当中的一种荣幸，你们体验到了吗？没有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2017年的年底，我真的干了一件事儿，差点把自己整死。我做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叫做200小时不睡觉。谢谢大家的掌声，感受到了你们被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好吧，那咱们就开始聊一聊这个200小时不睡觉的事情哈。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前是一个荷兰 DJ 创造的198小时的记录，在去年底呢，我非常荣幸跟我们 Match Radio 的小伙伴、优秀的团队一起把这个世界纪录带到了中国，带到了北京广播人的身上。我相信大家此刻肯定心中有很多的问题，大家第一反应问的最多的其实就是奖金是多少。特别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跟我说，哎，你这200小时不睡觉，你肯定有高额奖金嘛，对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奖金100万，我也能200小时不睡觉。我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庸俗，我说我们挑战世界纪录是为了钱吗？我们为的是一种情怀，广播人的骄傲，北京广播人，中国广播人的骄傲。以后别说我认识你。然后我就去了我们领导办公室，我说领导，有人说这个活动应该有奖金，我也没听您提过，我就过来问一句哈。他们说大概200个小时能给个100万。你们猜我们领导说什么？我们领导三个字，没问题。 Oh my god， Holy， What the， 咱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我必须要保持好我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姿态，对不对？我 hold 住自己。